把伤伤心做重新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再去补习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能做到的大世界，老师没有教而我还在学。 当我们再次相遇，一定会抱得更紧。 保持安全范围。从呼吸偷来的暧昧，让我感动落泪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等不到越偷恋着一刻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的遗忘性不得不选择离去，愿望一输给命运。哦，若你发现这副信件，有没有想要我越偷恋着一颗亲密，就让我继续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忍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。 知道还有多久向前呢？

人曾经我最喜欢的你是谁？战胜勇气的你，本来就像是心事走落，已经不会读喜怒哀乐。 来得快，去得快，说爱在说爱，谁不害怕一场梦过？喝得快，拼得快，说完爱最失败，什么叫做相濡以沫？他就像星星之火，导演霓虹，迷雾间擦枪突破，跳过白火，灯光在卿卿我我，来一撩拨，任你繁华再热，一切不老过。不过的沉默，你真是几回合？管你舍不舍。星星之火，它就像星星之火，导演迷惑，迷雾间擦枪突破，跳出白火，灯光在卿卿我我，来一撩拨，任你繁华再热，一切不老过。